是脑海严重故障，是个给你去解咒瞬间复活同场，是气息严重缺氧，但意识里那火舌嚣张，从唇上将爱揭幕，直至心崩溃之觉，从未想看着手索，心跳越快越快乐，是眼光严重碰上，内里景致要给你观赏，从唇上将爱揭幕，直至心崩溃之觉，从未想看着手索，一个幻觉，愿浮在。